下月三号起，位于东三环边上的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成员东区儿童医院将开放24小时内科急诊，可满足更多患儿的夜间就医需求，届时将可有效缓解一部分守儿所和儿童医院的接诊压力。此外，记者了解到，东区儿童医院是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的成员单位，医生主要由北京儿童医院各科室专家构成。在24小时儿内科急诊的基础上，医院还开设了外科小夜诊，即是在下午5点至晚上9点，就诊前家长需拨打医院电话预约就诊。新华时报消息，燕房县本月开始动车调试。据了解，燕房县是中国内地首条完全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行路线。据专家介绍，全自动运行系统燕房线具有安全、高效、绿色等特点。燕房线最高运行时速可达80公里，共4辆编组，最大载客量为1262人。该线全长16.6公里，共设9座车站。在苏庄站与房山线换乘，开通后将方便房山西部地区和烟化地区的市民出行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找到来时的路，星 闪烁，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，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，用一点光 郑智化词曲的这首歌叫《星星点灯》，发表于199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，也是他个人的代表作。我还喜欢他的《年轻时代》。继续要听的歌，杨乃文《星星堆满天》。 什么味道？